山上那块点了灯呀，熄了山上那块泥，一妈妈那块金春呀，青梅咋又不见怪人？你在你家里打表呀，我在我家里忙。上怪梦，想亲亲那块香的油，直愣愣的那块生，你身上那块大丢灯呀，青梅咋我心上疼，人头前那块想你呀，哈哈哈哈哈哈想，人头他那块想想你呀，青梅咋泪淡淡掉。 只是那个一把火柴。 Yeah.

这里是华夏神韵，感谢